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 其实年华老去啊并不可怕，难得的是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身边有人陪伴，有一种安闲自得的心态。虽然呢已是夕阳时分，但是它的美也足以让人陶醉。 醉了，任谁都掩饰不了。因我的心，因我的心早醉掉。是谁大笑？是谁大叫？默然将心偷取。的心，酒醉的心被燃烧，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，交低美丽唇印，人下情深故事更动。醉了，任谁都掩饰不了。因我

彩霞，看外面又湿了，我一直等着，让屋里灯都亮着，这样伤心的睡了，这样压抑的醒了，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都变了，而孤独是什么，心累是什么，情是什么，你是什么，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范晓萱演唱的一首《哭了》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会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。让我们来换一种心情，来听在热恋阶段人们的感受。比如说，在这个阶段，恋人们之间，即使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会感觉非常的浪漫。比如说，和心爱的人一起看星星，一起压马路。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呢，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亲情》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你千万不要错过。 趁着风又荡在满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，捏成你的形状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，带着你仿佛在这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啊，花也布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是啊，多让夕阳飞上，带领你我环绕的三个四个连成线。

一首梁咏琪演唱的《胆小鬼》，是不是非常清新甜蜜的一首歌呢？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，它来自于陶喆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《太平盛世》当中的一首单曲，就是《爱你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在2006年、2010年都获得了几项大奖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 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《流星雨》，是当时这个叫做 F4 的组合演唱的一首成名曲了。现在呢，这个组合的成员已经单飞了，而且有一些呢也算发展的不错，还是经常能够在屏幕上见到的。话不多说，来听这首《流星雨》。

天亮也一定会黑，世界会等我，他问我冬天过去没。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的美。 北京时间19:00